新传媒属下电台 Capital 9534频道，现在有两条报告新闻。本地的官片单日新片率回跌到3000起以下，并且连续两日都冇有新增的死亡片率。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昨日新增2551起的片率，比前一日少开772起，其中多数都是本土片率。每周病例传播率下降到一以下，报0.98。随着疫情的转慢后，多家非管恢复期盼短五折的庆祝发通，让起家的两年多以来的首个最大规模的实体集会，参与的人数介于180到230个人之间。另外，随着我国解除大型发通的人数限制，现场演唱会市场强劲的回弹，新加坡体育省的数据显示，让两个月卖出的亚洲歌手演唱会的门票逼近80000张，可比美疫情前的水平，票房收入比2019年同期就多出了一倍。本地越来越多的医疗机构开始借助于虚拟实境来提升医疗的品质。新加坡十字军机构采用虚拟实境的技术教学方案，让关乎者设身处地去理解十字军人士的感受，以更好地去照顾他们。新加坡理工大学也将从下个月起，让修读护理课程的学生使用人类的教材。广飞烧疗医院为配合位于博东巴士的天一座疗养院在上个月开始运作，昨晚举行名为爱迪利沃的年度母亲节慈善音乐会。新疗养院启用之后，片场就增加到438张，让使到医院的片场总数达到了1200张。消防的本地吴番讲，一条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海神公园昆奇会感受体育一般，价格会上涨将近30%，但市场还是有足够的钱去出卖。较早前，马国吴明协会表示，当天海域所捉到的吴大量感受海切杀，吴家因此水涨船高。马国反对党人民共进党的原因总秘书石富丁祝贺对手拉菲兹当选为署理主席，并且表示尊重党员的决定，仍就意味着石富丁承认派选。中国首都北京同上海的官票疫情持续好转，北京昨日开始以分期的方式动态实施防控措施，有三个地区就恢复了公共交通运营的服务。上海后日起，民众进入公共场所或者是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只需要出示72小时而不是48小时内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对岸的台湾又有145个人士感染，再创单日的新高，当天也新增了76539起的本土病例。新闻报告完毕。